全民俾 like， 人人分享，由六月一号开始，希望大家记得赞好癫狗日报嘅 Facebook 专页。仲有每个星期我哋会重点推介两篇好文，记得俾 like 啊！未完噶，仲有记得叫啲朋友分享出去。 我做网台嘅时间咧都超过十二年噶啦，咁主要话做台长嘅时间咧亦都十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其实我系做咗相当之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财经啦，有时事啦，有神秘学啦，有电影啦，甚至有风水啦，玄学啦，其实你讲落去我都唔记得我自己做过类型有几多，但系总之就好多类型我都试过嘅。唯一一样嘢我未试过咧就系赛马。其实好享受做节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实我哋做节目咧就准备嘅时间或者要做呢个研究嘅时间咧都相当之多嘅。如果你冇嗰个兴趣嘅话咧，你好难保持喺十几年之内咧都花咁多时间咁多精力喺做节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网台咁耐啦，其实我哋好多谢观众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阵时喺街上面会见到佢哋鼓励我哋啦，或者系赞美我哋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实我哋唔单止希望观众能够喺口头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观众咧实质上以月费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个台，同埋我自己节目能够延续落去。 大家好，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这个礼拜六十点钟播出的第五十集。啊，眨下眼呢，这个节目做了一年了。这一集呢主要就是讲两个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转向。一位呢就直系个军阀后来投向这个国民革命军的。他站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即是徘徊占固，到最后呢决定投向这个南京政府。就令到武漢呢這個政權搖搖欲墜，到最後要想辦法怎樣去逃出生天。禮拜六十點鐘，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 全民俾 like， 人人分享，由六月一號開始，希望大家記得讚好癲狗日報嘅 Facebook 專頁。仲有每個星期我哋會重點推介兩篇好文，记得俾 like 啊！未完噶，仲有记得叫啲朋友分享出去。嗱，今日咧，我哋就要讲咩咧？我哋就即系文无第一 啊！咁啊，主题 文无第一，咁就武无第二嗰个我哋就唔讲啦，即系嗰个叫做 understood 系嘛？咁就文无第一咧，就其实就系讲武啊，啱啱啊，应该系咁啊。文无第一呢条标题。其實我哋就想講武，寶武就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咁當初我哋所了解嘅咧，就係因為你知道啦，白學派，譬如我哋南方啲拳咧，即係啲師傅咧，梗係認為我哋南方嗰啲巴閉啲噶嘛，係咪先？屌你太極喎，以柔制剛，我睇你點樣以柔制 手啊！ 屌我睇你點樣以柔制剛先， 係咪先？ 我哋嗰啲哇硬拳咁。咁係咪因為咁咧？係嘛？門派之爭要有場咁嘅比武咧？咁啊大家可以都可以即係睇完我哋嗰啲節目咧，你又可以上網 check 下啦。 啊！神秘之友同大家见面啦！嗱，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真系啊，我都觉得精彩啊！恐龙神秘学， 恐龙嘅 歌，喂，真系特登几晒几重本啊，买一本，即系真系买咗呢本书啊！ 有啲吸引性啊，你呢本书系， 最新出嘅， 系 OK 嗱，咁啊，今日讲恐龙神秘学啦，咁个原因亦都好简单啦，因为侏罗纪世界啦，咁但系唔系讲到戏嘅，因为。套戲我同阿基度有唔同嘅睇法，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有單新聞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咧美國嘅駐華使館啊，喺廣州嗰度咧，就亦都好似近日即係前一年咧喺古巴個使館咁樣咧，啲職員咧受到啲不明聲音咧， 影響之下咧就出現身體不適， 係 特別係頭痛啦，或頭暈啦，嚇即係意識唔清晰啦咁樣啊。咁就引證咗我哋上個禮拜咧，阿 MC 人同埋阿挺喺度個講法啦，就係聲音咧。某一類的聲音是可以對人產生一些特殊的影響， 可以變成武器，新科技武器， 即亦都可以幫人，我相信也可以作為一個治療的， 幫你治病， 我相信這個呢其實是一個相當好的題目，我們看看即遲些可不可以找一些專家上來去講，特別提到一個 point 我覺得都很有趣，你聽，如果你聽到即感覺到或者聽到這些聲音，不要追查個來源，是重大件事的，但是我覺得咧，成件事就應該不會是中國或者古巴的一些陰謀嚟嘅。我覺得不會係。 我覺得第二樣嘢咧都是神秘的啦。何解都是美國領事館嗰度？ 咁美國衰啊嘛， 係咪嗰個原因咧？咁啊，呢個就係一個題目啦。 係啊，呢個就即係我相信都即係好值得遲啲我哋花啲時間去講下嘅嚇。好啦，咁啊，侏羅紀世界啦，咁而家呢個就 Fallen Kingdom， 我唔記得中文名係咩啦， 叫做迷失國度， 迷失國度係嘛？ 侏羅紀世界迷失國度。 嗱，套戲其實我就唔係多想講嘅，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一個相當之多人睇嘅一個電影啦，咁啊，幾圖可以評價下先，首先。 我其實都覺得佢唔算係話以古仔嚟講咧，佢玩神話結構，即係冇乜新嘢。即係重複翻第一集嘅嗰個已經講嘅個題目，只不過第一集咧就未曾係咁顯咧。佢而家用咗一個叫新世代嘅嗰個方式，即係2018嘅嗰個方式咧，就再講多次。不過如果相比咧，即係五部裡面嚟講咧，我排佢第二位嘅。 因為最好邊部啊？ 最好梗係1993原裝嗰個啦。 第一部 係第一部。咁咧就第二，佢依個咧其實佢如果以戲嚟講咧，佢好唔過2015，即係上一次嗰部。但係佢裡面咧就係翻兜翻嗰個叫做係1993年咧，即係嗰個原作者啊 Michael Crichton 係嘛？嗰個 Michael Crichton 嚇啊，咁佢嘅嗰個 concept， 但我諗嗰時都唔算太完善嘅。嗰個印法，咁我可能一陣即係可能即係睇下夾唔夾到咁嚟講嘅，佢裡面點樣印法噶嘛？同埋玩咗咧，就的而且確變咗係新世代。佢上一次叫引發點，我哋睇到佢嗰個改變。但係呢個咧就爽在咧，就恐龍同埋啲角色咧都處理得好。但係個故仔係麻麻地啊，太公式啦，即係咁樣啦。 係啊 ，OK 嗱，咁我講一講咧，就佢好嘅地方喺邊度啦。就其實套片都好尷尬嘅，因為你究竟你係拍哥斯拉定係拍恐龍咧？慢慢變咗好似哥斯拉咁樣。 係，你有覺得冇？有嘅，係佢神化咗一啲世界。 即係神化就唔使講，你講拍恐龍嘅梗係神化啦。但係問題就係、是，以你好似拿捏得唔係好清晰咁樣，咁但係好嘅地方邊度咧？就係我之前咧，譬如我哋講哥斯拉時，我哋都提過咧，就係日本哥斯拉嘅好大問題隻眼。 呢 度咧拍好多次，好多鏡頭拍隻眼。 係啊係啊， 嗱嗰個就難拍啦，嗰個即係話你即係一隻咁嘅史前生物，你其實喂最難搞係邊啲部分咧？就係嗰啲軟組織啊嘛。係，譬如骨頭咁，你真係可以去走去揾啲化石啦。皮膚已經難搞啦，開始，譬如肌肉啦，但係最難搞隻眼啊，嗰隻眼係咪係即係如果譬如話喺荷里活角度嚟講，佢呢隻眼係咪真係嗰只嗰陣時嘅恐龍隻眼咧？無從稽核。你只係攞就係以我哋而家人類嘅知識去攞到一個最接近嘅睇法。咁但係最重要係有冇神。咁日本哥斯拉哥咧就真係我覺得喺呢度就真係做得好差咯。係咁但係即係荷里活畢竟係即係而家世界前列啦，技術上咁，所以呢隻眼本身咧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做得唔錯。 唔係的而且確咧，佢嗰個關鍵咧就係因為佢眼佢出嚟嗰個佢最着重嗰個特技咧就係佢眼嘅嗰個光彩。係 啊， 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嚟睇咧，你細心睇咧，好似阿台長咁樣推介嗰時候咧，你可能咧你乜劇情啊演出啊，全部唔 使理噶， 淨係睇眼光。 唔係，我就如果譬如喺你嘅角度嚟講咧，即係如果我代入你嗰度，就純粹睇啲技術。 你會睇到依而家出嚟嘅嗰隻恐龍咧，係識諗嘢嘅，嚇，因為咧喺個眼光裡面咧睇到咧，連最惡嘅嗰啲平時講嘅嗰啲，即係喺嗰啲譬如暴君龍嗰類嗰啲咧，你會發覺佢嘅眼神咧，佢唔係好似第一集啊、第二三集嗰時出嗰種兇悍，就算嗰個速龍都更加係點啦，啊 blue。一講俾你聽，佢直頭係一個智者嘅恐龍嚟㗎啦，咁樣啊。從呢樣嘢咧，你睇到嘅佢燭光係今次嘅主題嚟嘅。譬如你頭先講眼光之外咧，因為我哋其實而家睇荷里活片，其實香港片都識得玩呢樣嘢，就係對個光裡面咧透露嗰個叫戲劇效果。啊，即係呢個戲裡面咧，佢係一個寫實，完全係一個叫做係 natural light 嘅戲咧，定係 abnormal light？因為 anomaly 咧就你睇佢嗰個叫開頭嗰啲即係攝影嗰啲走光嘅嗰樣嘢咧，嗰、那個係密碼嚟嘅。佢就會講俾你聽，呢部咧其實係鬼戲嘅，嚇呢部咧係假世界嘅戲嚟嘅嚇。你會睇到佢裡面已經有咗 information 係教你點樣捉嗰個戲路嘅。如果你少咗呢樣嘢咧。不好意思咯，你叫舊的影迷咯。 係啊，嚇咁有咗哥斯拉之後，又有異形啦。咁有一幕就異形嚟啦。 OK， 咁算啦，呢啲嗱啲即係我哋亦都唔會太介意嘅。但係咧就係、 是、啊，仲有嘅嚇有一個我諗可能咧，即係如果睇咗或者未睇嗰啲觀眾咧，就我就都係睇睇啦。如果你有睇過，我哋都係其實神秘之夜啊，或者影啲情報室都成日都有提嘅嗰部蘇聯嘅嗰套經典嘅科幻電影，蘇拉尼斯。咁啊呢部咧，你會睇到如果你將星球蘇拉尼斯嘅嗰個講意識嘅嗰部分咧，套入呢個戲裡面嗰個嚟講咧，你發覺好精彩絕倫。係，佢就講動物依古生物。但你要記住，呢啲古生物、呢啲恐龍唔係原裝古生物，佢係複製出嚟嘅古生物。咁佢咧，但係佢一出世嗰時候咧，佢冇古代佢留低嘅古代記憶，唔知道有冇發揮到作用，喺佢血液嗰度生出嚟，唔知道有冇發揮作用。但係佢講俾你聽，就好似星球蘇拉尼斯咁樣，當佢一活動一喺個蛋嗰出咗嚟之後咧，依、這個複製嘅基因嘅生物咧，佢已經咧係喺一個新世代。嘅裡面嘅經驗嚟嘅，佢同一個叫古生物咧，裡面咧侏羅紀原裝侏羅紀係完全唔同。嗱，呢個係呢部戲嘅嗰個升級嘅裡面嘅內容嚟嘅。 係啊，幾套又中意升級啦，我係中意降級嘅。降級喺邊度咧？我想降級到好似《如來神掌》入邊咧，阿龍劍飛坐住嗰只座駕。 哦，嗰只金眼魚 係啊。嗱，我覺得喂，即係玩落去咁。有朝一日咧，就即係個男主角就 做咗噶啦， 騎住 唔係阿 Blue 阿 Green 咧，嗰時嗰班侏儒係坐過噶啦， 坐過 誒，佢哋即係好過叫呢個叫侏儒幾電單車嚇，佢哋即係暴走列車 嚇，唔係坐呢只好喎，坐嗰只 唔係今次就更加好啦，就一定唔會蝕你， 係啊， 因為阿 Blue 咧已經咧即係同阿已經有戀人嘅關係添嘅，同阿男主角 有啲不尋常關係， 係啦， 不尋常關係， 三角戀愛嚟嘅，即係同阿 Kai 就唔係好掂嘅啦，即係主角 Claire 就唔係好掂嘅啦，好玩嘅嗱，你會睇到佢依度咧就係將嗰種叫動物感情嗱呢一場戲好經典嘅，即係而家你睇吹喇不斷放嗰度咧嗱，你頭先講嘅即係大家咀嚼嗰個依個片頭咧嗱，佢好似阿台長你話齋嗱，佢對光嘅嗰個運用咧，佢提醒各位觀眾咧就話。你唔好當我呢部戲咧，即係拍紀錄片、寫實片咁樣嚟拍。佢嗰個係戲劇嚟嘅，戲劇就在於好似你話齋光嘅嗰部分嚟。眼光啊、眼神啊咁樣。 係 啊，講完 係啊，冇所謂嘅呢啲就即係個人嘅喜好啦。我自己 唔係呢個我個人嘅，呢個你睇到佢有用心嘅呢度咧，你捉唔到唔緊要。如果你捉到咧，佢哋會好開心，因為佢啊，你收到我嘅嗰個意圖啦。 係啦。咁咧就我唔係太高興嘅就係入邊即係相當之劇情相當之弱智啦嚇。咁舉個例子，譬如話啲恐龍嚇，即係食咗呢啲咁嘅物體物件咁樣。 咁但係最近有新聞咧，就係有條鯨魚啊，喺泰國啊，就浮咗上岸死咗。咁點解死咧？因為食得太多膠袋。即係嗰啲人嗰啲恐龍咬埋嗰啲即係咁嘅嘢落去，咁會唔會啃親咧？咁 喺水嗰個佢可能覺得啊好靚啊咩嚟㗎？ 係啊，喂！但係一樣嘢我唔知喎。喂，有人話套戲咧有 after credit， 我睇到尾都俾個。即係戲院要趕走，其實有冇噶？ 有哇，趕你走啊！ 係啊， 喂，佢最嬲尾，哇！你可以退飛嘅喎，你 投訴 係甚至可以退飛添嘅，因為佢個尾嗰度咧，其實喺宣傳嗰度都有講嘅，尾有幾秒鐘係好關鍵嘅，即係透露俾你睇咧。係 咯， 佢喺佢2021年咧，佢就係第三集出嚟，係去翻嗰個2015年嘅嗰個導演，其實已經。同呢一部咧，2018呢個係同時拍嘅，嚇咁啊！究竟嗰個古仔講啦，即係話直落就佢裡面咧就出咗兩個鏡頭俾你睇。佢如果冇咗佢今年，即係其實佢呢部嘅主題係好關鍵。 係啊，唉，真係慘真係。 唔得嘅喎，嗰間戲院其實係而家可以投訴嘅。 係啊， 好多其實電影公司或者戲院公司係都其實佢自己唔容許嘅，尤其是以我所知，即係美國。喺香港搞的那些院線嗰啲咧，一講到要即刻 未睇嘅就留意啦，睇咗嘅就麻煩反映翻俾我聽，即係究竟有冇呢件事啊？我睇嗰陣時就冇，咁冇咧，咁點咧？唯有就睇多次咯。 係啊，因為嗰兩個鏡頭好重要。 係啊 ，OK， 咁即係第二嗰個弱，我覺得弱智嘅地方就係、是，點解啲恐龍咁容易死嘅咧？即係咁容易暈低嘅咧 ？bang 一槍咁就攣低咗咁樣，係咪啊？ 係 係咯，咁就。 你知啲點解？ 唔點解？ 佢新世代嘅嘛，但係好似依啲叫小學雞恐龍嚟 嘅。係啊係啊， 咁好多嘢唔學唔識嘅嘛。 如果咁容易攣低嘅，唔可以做武器嘅嚇，即 係佢依個就等於嗰、那個而家嘅海豚特工嘅嗰個新聞咁。 喂，你知唔知海豚特工原來最近有個消息話咧，啲烏克蘭嗰啲海豚特工咧？被俄羅斯捉咗之後咧，絕食死嘅。 會嘅，佢 哇真係好悲壯。 唔係佢哋嘅其實係海豚咧嗰種絕食嘅自殺咧，係好佢哋好懂得用呢種方式嚟做嘅。就係當佢咧即係唔願意生存嗰陣咧，你餵佢都唔食。咁啊，咁啊，即係呢個曾經咧，即係有個喺個海洋公園裏面，唔係我哋喺嗰個海洋公園，咁啊有個純海豚嘅一個師咧，佢最感動，令到佢成個改觀曬，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就係見到啲海豚，其實佢覺得佢自己唔中意喺海洋，即係喺個公園。 講真啦，我從來講咗好多次啦，即係海洋公園係唔應該困住呢啲海洋動物嘅。我見到係好悲慘，即係我見到一條好大條好大魚啦。即係講緊，即係食得我落肚嗰啲魚咧，喺日本喺沖繩嗰個海洋公園，咁兜一圈日日都係咁兜圈。 佢變咗有心理病嘅， 梗係啦， 因為佢嗰個叫做佢活動嘅空間咧，佢唔瞭解點解會咁細嘅。咁如果佢係野生捉翻嚟嗰啲，就更有問題。咁啊，海豚咧嗰個咧，即係其實咧，海豚咧佢最主要咧有兩樣嘢咧，譬如頭先即係講佢嗰種智慧嚟嘅，即係嗰種。當佢決定死嗰陣時候咧，你阻止唔到佢咧。呢種雖然好悲慘，但係係佢一種智慧嚟嘅。佢好懂得嘅。第二咧，海豚咧的而且確咧，即係同人咧即係結為朋友嗰陣時候咧，我諗呢部《侏羅紀公園》咧，今日《侏羅紀世界》今集都有講。佢話依啲古生物啊，或者依啲恐龍咧，佢有時當佢當咗你，佢認識咗，同埋佢知道你係佢嘅朋友嗰陣時候咧，好忠誠嘅。即係你會睇到阿 Blue 嗰個咧，其實接住上一集裡面嚟講咧，今次直頭變咗做唔得啦，變咗做寵物義犬，即係嗰啲叫義犬嚟㗎啦，而家變咗 拉曬。 我唔係啊，我唔諗住佢會變成咁樣嘅，佢應該可以同阿 Oven 咧做談判嘅。咁但係你會發覺佢實在一見翻 Oven 咧，佢係即係講咗露出佢嘅愛意啊，即係咁樣，好有趣嘅。你睇佢嗰個處理咧，真係都係。 係啦，咁啊戲唔多講啦。OK， 咁除咗套戲之外咧，其實最重要原因話。要做呢啲集咧，就係因為咧，大家聽個時候咧就唔好 hea 啊。 係點解？ 我講俾你聽啦。我有個朋友咧，幾年前即係師奶同我講啊。咁呢個朋友當然唔係專家啦。咁佢同我講咧，就話咧，佢細個嗰時候同佢嘅一個表弟啊， 係 喺西貢見到恐龍。 係哦。 咁唔係呢啲咁大隻嗰啲 小恐龍。即係好似蜥蜴嗰啲細嗰啲， 唔係好似你套戲入邊嗰啲咯。 有啲嗰啲好細只嗰啲咁。 嗱咁你一聽到就，咁但係呢個人咧， 呢位朋友咧就對我同我講嗰時好誠懇嘅，佢亦都唔係話誒佢要周圍走去講呢樣嘢咁誒，只不過閒談嘅時候佢就 係 話我真係見過喎。細個嗰時同又唔係我自己嗰個見過，就係同我啲親戚一齊喺西貢，咦見到一隻恐龍喺度喎。咁佢點解知道恐龍咧？就因為佢睇咗呢個侏羅紀公園啦，即係嗰啲細嗰啲咧嚇。咁佢就話見過咁樣。咁呢個就令我觸動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究竟咧喺二十一世紀嘅時候咧，仲有冇人話見到呢啲恐龍？咁原來有喎，原來有。 UMA 咪就係專嚟揾呢啲嚟嘅咧。 咁有咧，我哋唔係講話真係呢個恐龍真係而家二十一世紀仲存在啊！即係我唔相信呢樣嘢。 嗯。 但係我哋嘗試去今集去解釋一樣嘢，就係點解啲人會話，點解啲人話會見，話會見到呢樣嘢。係 啊。嗯。同埋我覺得咧呢個咧你話嗰啲一啲都唔奇嘅，因為你如果你喺香港嗰啲咧，嗰啲叫臭屁咩啊，臭不甩係咪啊？有一種好似蜥蜴嘅嗰種咁嘅生物咧，其實佢都係恐龍種嚟嘅。你睇啲人都講話佢係恐龍種嚟，但係而家你要睇蜥蜴島啲人研究嗰股恐龍啊呢啲生物嗰度咧。都是在蜥蜴島裡面的、那個那個、即達爾文都說過蜥蜴島那裡、是找到、那個進化的、那個、階是他的那個理論的其中一個階段、即其實這個就是講一個即提出一個問題而已。你說、最關鍵的就是在那個叫做是有這些大量的恐龍生物這些古生物的存在的期間，咁佢咧就即係遭逢咗一種叫做大家都講話係有一種叫做係天劫嘅一種咁嘅地球浩劫。 咁佢而家咪佢套戲咪表達呢樣嘢咯，就係 佢有係全部死曬， 係啦，係咁佢攞到呢個靈感就係當個火山爆發嗰陣時候，係佢當然佢唔好做到喺即係6,500,000年前嗰次大浩劫咁樣啦，但係佢已經暗示咗呢樣嘢噶嘛，就係當 而家嚟緊啦， 即係火山大爆發。咁事實上今年嚟好多啦， 係 佢亦都回應咗近日。譬如在危地馬拉那個大火山大爆發啦，咁你見到一個隱約一隻恐龍，佢大家 係 好無助地， 嗰只嗰個雷龍啊，嗰啲我哋都好中意， 好無助地，話你派人走，你賴低 淹沒於喺個熔岩之中， 係啊， 但係佢實在佢帶唔走嘅，因為嗰只太大隻，係應該最大嘅嗰種恐龍種嗰種物種嚟嘅， 就咁樣咯，咁所以佢話，即係而家喺二十一世紀，你又見到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話題嚟嘅。 係，同埋佢嗰個咧，我都因為咧，即係睇完今次呢一部嗰時候咧，我即刻翻嚟抄嗰啲即係嗰啲生物系統學啊，或者研究啲生物嗰度嚟講咧，你會發覺咧呢個戲嘅嗰個史提芬史一部佢哋嗰個 research 咧就做得好正嘅。咁啊而且將佢原本嘅1993年嗰個古仔升呢咗嘅，都好適合喺個神秘之夜嗰個講嘅嗰個因由咧，就係、是、譬如你頭先講嗰個場戲。即係講嗰個呢啲古生物嘅嗰個完結，即係嘅完結嗰陣時候咧，佢關鍵咧就係響嗰個咧，今次特別係提及嘅，就係、是、因為咧，原來我哋睇緊個侏羅紀公園啊，到而家嗰度咧，我哋唔係專家嘛，我哋就忽略咗原來佢哋有一個範疇咧，呢一種講呢種嘅恐龍種嘅嗰個咧，同我哋一般可能啲人研究或者喺大陸啊或者蒙古啊都揾到多啲恐龍啊嗰啲咧，係完全唔同嘅。嚇，唔同係乜嘢咧？呢啲叫島嶼環境嘅古生物。 即係話咧，佢係一個佢孤立嘅狀態之下，佢冇經過一個幾千萬年嘅進化。 同埋唔係大陸嘅，唔係一種叫大陸嘅，佢可以自由走嚟走去有遷徙嘅，即係嗰啲生態嚟嘅。 所以佢理論上就係話，可以話翻聽，就係譬如幾千萬年之前，呢啲生物係咁樣。今日我哋睇翻啦， 係啦， 因為個環境冇變到。 係佢而且咧，咁你而家你要睇到咧，即係有意或者無意咧，佢哋有一種叫電影，有一種敏感。譬如你睇金剛或者你睇哥斯拉。佢哋都係叫島嶼嘅古生物嚟嘅，佢一係咧就沉落水底，佢唔係大陸嘅古生物嚟嘅。嗱，原來呢個咧係好關鍵嘅。如果當你咧即係變咗做一個叫專題咧，去講依古生物，尤其是咧侏羅紀咧， 佢已經開始咧，佢喺嗰個小説嗰度都佢有提及嘅，即係佢哋咧生死都係喺一個島裡面嗰度。嗱，佢冇唔係即係有，因為佢哋嘅一個身體咧就唔係咁多，除非好似啱啱出場嘅嗰只海龍啦嚇，嗰個海龍咧有嗰種能力咧，就即係會可以潛水。咁啊，其他嗰啲生物咧。就一有一個叫做係環境變遷嘅時候咧，佢就死硬㗎啦。咁啊呢個咧，即係我哋研究嗰啲叫佢哋研究嗰島嶼古生物咧，呢啲咁嘅恐龍種咧，佢哋嘅生態咧就睇出嚟，同埋係反映到咧，我哋而家咧呢個咧就地球等同於咧，如果地球出現嗰個浩劫咧，就叫地球島浩劫呢個概念咧。咁啊，大家就會清楚嘅。 係啊。咁講翻話，即係所謂見到恐龍呢樣嘢咧，咁舊年咧年尾有一單新聞。咁亦都喺度同大家提一下啦，就話咧，埃及金字塔點解會起咧？咁個原因咧，原來因為咧有恐龍幫手。 咁有嘅蘇美好多啲文化都話有。 唔係，我哋今日就係講個蘇美嗰度啦。咁呢度咧亦都有個新聞就係話咧，喺嗰個大金字塔入邊咧，就發現咗恐龍嘅遺骸咁樣之類咁樣嘅。咁我即係作為呢個節目嘅主持咧。之一咧，咁我可以好嚴肅地打講，我係絕對唔相信呢兩個新聞嘅，我覺得係造假嘅嚇。咁但係即係嗰個問題又唔係至於咁簡單啦。咁點解唔係咁簡單咧？而家我由第二三節咧，我哋都會講俾大家聽，因為事實上你可以睇到有啲即係所謂環境證據，或者間接嘅證據咧，證明。似乎有啲人係真係見過呢樣嘢，所以我就講話唔係，我唔係話佢真係即係有隻恐龍喺度，而家仲喺地球上面出現，而係話有啲人見到呢樣嘢，佢我諗佢係好善思嚟嘅，即係好誠懇，係真係佢真係見到。咁個問題喺邊度咧？咁我哋就要即係同大家一齊。分析一下咯。 係，我哋即係搞飛碟學嗰時候咧，都成日提出一個 slogan 嘅，就話有好多嘢咧，你可以唔信，但你但嗰啲料咧，你唔好唔知嚇，你聽都未聽過咧，係你嘅無知嚇。嗱呢啲咧即係你，但你知道咗之後咧，如果你有一個叫更加好嘅判斷咧，你就可以判斷到佢係真定係假嘅。不過咧就的而且確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其實都唔係好相信嘅，因為咧你睇啲資料咧就叫不足。咁但係唔相信嘅之餘嗰時咧，我哋都知道咧有啲係事實嘅。就嗰個事實，譬如咧喺北極圈咧，蘇即係俄羅斯嗰時嘅考古咧，就未發現嗰隻古長毛象咧。啊，咁嗰個咧就千真萬確嘅。啊，咁佢裡面咧即係亦都咧即係因為佢個胃裡面咧仲有啲未消化嘅嗰啲食物喺度嘅時候咧，嚇咁啊令到佢咧即係覺得佢嗰個急死嘅嗰個狀態咧有兩個可能。第一，佢可能就喺嗰個好古代嘅時期突然嘅天氣嘅異變令到佢急死，或者呢只古生物咧。就喺某一個地方，原來而家都繼續生存緊嘅。咁呢種傳聞咧，即係你要拼埋到嗰、那個，譬如好似尼斯湖嘅水怪，如果證實真係存在嘅話，或者最近咧，即係都好多人，好似喺英國嘅海邊都係發現到又有一個新嘅嗰個叫海龍嘅嗰、那個，不過嗰隻係好細條嘅，嗰、那個屍骸咧就衝咗上岸。咁啊，依啲歸納起上嚟嗰時候咧，就其實你都會講咧，就話。而家嘅資料咧可以判斷佢係真定假，因為硬兜兜咧一個新聞出嚟嗰陣咧，你就有條件喺嗰資料嗰度揾到佢判斷，即係有資深嘅人士咧就判斷到佢真假嘅，尤其是你嗰啲點啦嚇，你新聞學你講假啊出事噶嘛？ 唔係我講假係梗係出事啦。 咁啊而咩直覺？但你一定要有一個判斷嘅，明知係假嘅時候咧，你都如果你就直講嘅時候咁你。即係睇你係邊一種嘅嗰種叫傳媒人士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喺呢個嗰度大家都係企喺度等待有一種新聞咧出到嚟嗰時咧，佢嗰啲 information 咧，你 check 到確確實實係真嘅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引證。但係到目前嚟講，我都唔係太相信。 冇嘅，呢個大家唔需要即係用呢個思路去諗嘅嚇，就反而咧就係、是。你正正經經從一個即係恐龍嘅歷史去睇一睇，就係第一樣嘢問啦，就係點解恐龍咁大隻啦？咁當然唔係所有恐龍都好大隻嘅。恐龍到即係你可以咁講，你可以偷雞咁講，就恐龍到依家都存在，存在喺邊度咧？就我哋食緊嘅雞。或者你甚至可以咁講，係所有嘅鳥類都係恐龍嘅後代。咁呢個喺科學上係成立嘅。 而家甚至恐龍嘅專家咧，佢哋如果想揾現在生物同呢個恐龍扯上關係，佢哋首先係研究雞先嘅。 係。 咁我哋喺好耐以前， 禽類 啦。咁我哋好耐以前咧，我哋就做過一集21世紀侏羅紀公園啊嘛。就係講而家有人咧，科學家嘗試就係將嗰啲雞嘅基因去改，改到佢翻去以前恐龍嗰個即係地步 啊。 咁但係唔係代表話佢改之後好似而家侏羅紀世界咁樣，即係一隻咁大隻嘅改嚟改去都係即係好似而家呢啲雞咁大隻嘅啫 嚇。 咁但係大家睇到喺侏羅紀世界或者侏羅紀公園入面，有啲恐龍係好細隻嘅啫嘛。其實喺最初嘅時候係可以細到咁細隻嘅啫。 有好多品種胡亂嘅品種啊， 係啊， 多得好緊要嘅侏羅紀嗰個時期嘅。 嗱，咁交代翻頭先，即係話嗰個恐龍幫手器金字塔哥咧，就嚟自一個咁嘅新聞嘅，其實就唔係，我唔知點解咧，我而家揾翻嘅時候咧，去唔翻，因為我前上兩個鐘頭揾都仲去到嗰段新聞度，而家就 blend。唔見咗啦 ，ban 咗啦。咁但係起碼有人問嘅就係係咪恐龍幫手起金字塔咁樣係嘛？咁但係大家唔需要追求呢啲新聞啊！呢啲新聞我覺得就係 bullshit 嚟嘅。OK， 因為恐龍夠大嗰時候咧，即係大家整，唔使用起重機啦。咁但係唯一喂呢啲恐龍有啲腳印啊，嗰啲其實咩都留低啦。 OK， 好啦。咁咧就講呢個正正經經講恐龍嗰個歷史咧，即係如果係同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相關或者 relevant 嘅話咧，就兩個問題。第一樣嘢就係點解咁大隻啦？點解有啲咁大隻啦？可以咁大隻嘅原因咧，就係有人話咧，就係當其時地球嗰個氧氣嘅比例比而家高，去到20%。咁如果一高嘅時候咧，好多生物佢哋嗰個成長或者佢哋嗰個體積咧係可以大 更加大嘅， 大啲嘅咁我其實唔知道呢個講法啱定唔啱啦，因為體積大咧，仲有好多嘢配套啦，譬如你個下裝啦，咁譬如我哋上身同下身嗰個比例啦，你唔係話純粹即係成個人增加就 係啊，唔係話大就大噶啦， 你有某啲部分咧，你要有一個相應嘅承受壓力嘅，所以你見到恐龍嘅腳咧，係好粗壯嘅，同埋個肌肉本身咧，一定要承受到嗰個啲骨教啊，一定要承受到個壓力咯。 你可以講咧，即係佢嗰啲骨絡嗰啲咧，就一種叫混亂嘅狀態。有可能啲有啲骨咧，就你唔睇唔到佢嘅嗰種運作嘅功能咁樣嘅。咁啊呢句，咁啊其實佢呢一集咧，佢都好強調嘅。我諗如果你細心去睇咧，同埋你懂得即係細節嘅分析咧，你睇到93年講咧，佢哋去揾嘅嗰個侏羅紀嗰時製造嘅基因製造出嚟咧，佢哋用嘅嗰個材料。是血啊，蚊裡面的血，虎珀裡面藏了一個蚊裡面那些恐龍的血。但今次呢，他很開頭都已經說給你聽，骨是很重要的。他找回那些骨， 找回 DNA 的 DNA 出來，血和骨，你會看到他那個進化，那個戲劇裡面，他只不過他說給你聽，講骨嗰啲講細節啲咧，你會悶唔好睇，咁佢咪就咁鋸個骨一牆俾你睇算啦。跟住咧就係另外嗰隻我好中意儲恐龍骨㗎嘛，每一隻恐龍咧，當佢捉咗之後嗰時咧，嗰個狩獵狩獵者啊，都一定要攞佢嗰隻牙， 剝牙， 係要做紀念。咁啊牙呢樣嘢，我諗你揾阿郭博士講啦，即係幹細胞嘢嗰啲啊，好有用嘅。 唔係、你知唔知啊？最近都有一個相關嘅新聞咧，係講呢樣嘢喎。某個地方咧，嗰啲海豚多啊，佢哋驚咬親人，係剝曬啲海豚啲牙。咁唔係呢個戲其實都完完都好，即係我睇嗰個新聞嘅時候，我相信呢個戲已經拍完好耐啦。但係係講曬而家我哋見到嗰啲嘢嚟嘅。 係啊，所以佢嗰個骨咧，同埋佢因為今次我覺得佢都套合翻主題嘅，即係話你呢啲譬如呢啲咁龐大嘅生物，龐大啊，即係固然之咧，如果你可以控制得到咧，就等同於我哋歷史上嘅嗰啲戰爭用嘅嗰啲動物馬，尤其是大笨象。系啊，咁啊， 你漏咗一样嘢，佢个戏亦都漏咗一样嘢。中国古代有样嘢叫火牛阵。 系啊，我未讲完啫，呢个劲啊，都系嗰个咧。但系而家能够令到呢啲可以打仗嘅凶恶嗰度咧，你都睇到英国嗰啲动物咧，一定好似你头先都讲，就话而家呢啲恐龙系好弱噶嘛，点做到武器咧？咁样，但系如果佢啲骨骼咧硬净嘅话，同埋你训练有素嘅话，即系譬如嗰个顶头。頂頭龍啦嚇，嗰只硬頭龍咧，佢基本上佢可以做到武器嘅。不過咧， 但同骨嘅同埋佢個體態嗰度咧係圍住嗱呢個咧，佢喺個裡面嗰度咧就潛伏咗呢啲咁嘅戲劇嘅嗰個我哋叫陣法啊，就喺度嚟嘅咁啊，翻翻嚟咧，唔好講戲啊，佢你會睇到佢裡面咧就從嗰樣嘢咧，即係研究呢個叫做係古生物嘅時間咧，佢再多好多層次啦，就。就係講嘅，即係除咗佢大之餘，嗰時候咧，佢大嗰啲骨絡會點樣樣，佢嘅血液會點樣？嗱，今次又講輸血㗎，嗱、輸血好緊要啊！當佢輸完咗血之後咧，咁佢都同嗰人講，你唔好揾佢嚟做做一個叫做係呢個叫證據嘅指標，因為咧佢已經唔純種㗎啦，佢用咗另外一隻龍嘅嗰啲血啊嘛，嚇、咁樣佢血同埋骨。你會睇到咧，呢個戲裡面一個關鍵嘅嘢 就係啊。咁講翻就係第二個主，即係喺恐龍嘅歷史入邊最重要嘅一個疑問就係咩咧？恐龍點解滅絕？係咁呢個老生常談啦，但係即係近年咧都發現咗一啲新嘅一啲睇法。係咁特別係呢本書咧，我亦都係因為呢個做呢個節目咧，特登買嚟睇嘅。咁寫得好輕巧嘅，即係我諗一兩晚睇曬嘅啦。咁咧就係、是。一位都相當之後生的博士，美國博士，Steve Buscemi 咧，今年都係我諗30歲到嘅啫，就寫一本咧就係相當之 update 嘅講恐龍嘅歷史。咁最撚尾佢就解釋咗咧，就係恐龍滅絕而家喺一啲古生物學界入邊咧一個共識嘅睇法。咁呢個共識睇法咧就係喺大約6500萬年之前咧。就喺呢個白灰紀同埋古近紀嘅交界時候咧，就恐龍係突然間消失喺地球上面。咁呢個消失喺邊度？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個化石。咁化石同埋腳印咧，其實就係而家我哋去睇恐龍歷史嘅好重要嘅 關鍵線索， 即係線索嚟嘅。咁第三樣嘢就係個基因嗰、那個研究啦，咁點解話恐龍喺6500萬年前係突然間絕種呢？就係、是、因為喺呢個白灰紀嘅時候咧，恐龍個化石仲係好多嘅，即係佢哋留喺地球上面嗰個足跡咧，仍然大家可以睇到嘅。但係去到古近紀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冇曬啦， 消聲匿跡。 咁問緊嘅疑問就係點解會咁樣咧？咁其實喺以前咧有一個睇法嘅，就係話當其時嗰個地球氣候咧。是不適宜這些恐龍的生存，我們是慢慢死，即是慢慢陰乾了，但是呢這麼急速的話呢，有些人看法就是突然間一次過很大件事令到他們全部死掉 了， 證據在哪裡來呢？就是大概在80年代左右，就有一些科學家呢就提，即係去睇一個意大利嘅地方啊，應該叫 Gubbio 啦，如果我冇講錯嘅話，就係咧嗰度咧就係兩組嘅唔同年代嘅石咧係搭埋一齊嘅，呢個係白灰紀同埋古近紀嗰個啦。咁喺中間咧就一層好薄嘅所謂 clay 啊，我估應該係泥嚟啦。咁咧就啲人咧就喺呢度攞到個靈感，就係如果我哋研究到呢個 clay 入邊。究竟咩有啲咩特質嘅話咧，我哋就可以估計到當其地球發生咩事。咁有一個好醒咧，就 Alvarez 啦，咁而好出名嘅就係 Walter Alvarez， 佢寫咗本書，講呢、這個佢追尋呢件事。佢就特登睇咗呢個呢一層咧，就揾翻個老豆。咁個老豆就 Louis Alvarez 啦，就係一個即係物理學家嚟嘅。佢發覺咧有一個特點嘅就係咧喺呢個石呢個一層嘅薄入邊咧。就有啲嘢喺度，呢叫衣，金字邊做個衣服個衣，我估呢個字應該咁讀啦嚇，就是、iridium 啊，咁呢個 iridium 咧其實就唔喺地球上面揾得好多嘅，佢喺邊度揾得多咧？就係、是、撞咗落地球嘅一啲 隕石、 或者係一啲所謂小行星，咁一撞咗落嚟之後咧，原來咧呢一層入邊咧就好多呢啲。超乎了那個正常的比例的E在這 裡，這種元素 是的， 在地球是可以存在到的生存， 換言之這個就是一個外來的物體來的，即是因為這個不是通常不在地球表面會找得到的，第一個想法就是這個應該是一個外來的隕石撞了落地球，但是問題就是在哪裡呢？ 咁跟住咧，佢哋揾呢個線索嘅時候咧，就借助咗石油公司嘅幫手，因為石油公司咧係好中意、好有動力去探測地球嘅地殼嘅結構。 嗯哼， 佢周圍走去揾嘅。因為點解揾嗰陣時候就其實實際上最主要的目的咧就揾嗰個石油嘅隱藏嘅地方。 嗯哼， 但係由此佢哋需要即係做好多研究，就係究竟每一個地方嗰個地質嘅結構點樣啦。因為就算有石油咁樣，你可能開得先，開咗門咪成個冧先，係咪？咁佢哋做都係。咁啊！發現咗喺呢個墨西哥嘅尤加坦半島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凹痕喺度。 係。 咁呢個凹痕咧，估計咧就係當其時一隻好巨型嘅一個 外來物體 撞咗落嚟， 製造咗嗰個大裂嘅，好似涟漪咁樣嘅。 咪直情好似一個鍋咁樣咯。 係。 就一個嗰個就尤加坦半島。咁佢喺嗰度又再揾一揾，就係呢個喺嗰度咧有冇？具體的證據，亦都嗰發現有。咁由此咧就推論到咧，就係當其時喺嗰個巨型嘅物質就撞咗落尤加坦嗰度，就成個地球出現咗一個好大型嘅地質嘅變化啦。嗱，你睇到戲其實你就慢慢會諗，套戲嘅表現係好小型嘅，因為點解佢講一個地區，但係當其時係成差唔多成地球好大嘅面積咧，就出現咗火山大爆發。跟住核子冬天，跟住咧就睇唔到，即係遮曬嗰個陽光，同埋落咗啲咩咧？酸雨。 嗯哼， 咁就話咧呢段時間咧，就係啲恐龍咧就咁樣咧就被滅絕嘅， 急速滅絕， 不急速滅絕嘅。咁但係到近年咧，其實有啲人想翻案嘅。佢嗰個翻案意思就唔係否定咗話呢當其時喺6500萬年之前咧，有呢啲嘢出現。但係佢哋嗰個論據就話咧，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輔助條件嚟嘅。佢就算話冇呢件事，恐龍都遲啲都係會死曬嘅啦。 係， 咁死曬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地球出現咗逐漸出現咗一啲氣候嘅變化。係，舉個例啦，譬如話突然間好凍啦，好凍，跟住就係冇水啦，冇陽光啦咁樣。 係， 咁而家仲拗緊個問題就係，其實恐龍即使冇呢件事嘅話，是不是都會死？但最重要的一樣嘢，大家要記住一樣嘢，人類的歷史咧係比恐龍短嘅。所以話咧就唔好估計一定人類咧就好似 醒過 醒過恐龍。嗱呢個亦都係即係 Jurassic Park 或者 Jurassic World 一路講 呢 樣嘢， 就好明顯啦。 其實你唔係醒過好多嘅，或者係蠢過添 啫。人類嘅滅亡，佢一路都講得好咩啦嚇，即係就慘過侏羅紀好快。人類滅亡咩咧？你揾唔到工做啊嘛，咁你會死噶。 係啊，或者被 AI 取代啦。呢個 咁啊，而家都講啊，恐龍咧，佢想恐龍做打工打。就係、是、做軍人 嚇，係啊，係係。咁從呢個故事咧，有啲人就講其實人類滅唔滅絕咧，唔係一個必然嘅歷史嘅現象嚟嘅。呢個可能係一個意外。如果你從進化嚟講咧，譬如話有意識、有智慧嘅人類佢出現咧，呢個係一個意外嚟嘅。呢個唔係必然嘅。係，亦都可以講人類嘅滅絕。可以是一個意外，不是一個必然來的。求其一單很大鑊的事，如果大家是沒有足夠的準備去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的話，隨時可能明天大家全部都不存在的， 一日之間就可以搞定 的。所以智慧呢，所以 intelligence 不是一個某一種生物必然去延續的條件的，只不過我們覺得人類自稱為萬物之靈，就覺得我們可以千秋萬世。我們到今天存在的歷史呢，這個是客觀的科學的論據來的，這個不是我老作的，是比恐龍短的。恐龍所謂統治了地球呢，是一個相當相當之漫長 的年代來的。 是， 跟著問題就來了，那恐龍之後什麼呢？原來當其時呢，有一個而家都解答唔到個問題，就係點解唔係所有嘅生物都死曬咧？咁樣咁有啲原來就喺海底啦，有啲就捐到落地底啦。咁但係最緊一樣嘢就係越細只先，你唔好咁大隻， 越細只越好， 越細只咧就越可以避過呢場大災劫。 恐龍嘅最大嘅， 所以第一樣嘢應該係曱甴啊。 但係恐龍最大嘅守護者係邊個啊？侏羅紀公園講咗俾你聽啦，係蚊咯， 蚊啊， 但佢留低你嘅血啊嘛，令到你生翻出嚟啊嘛， 留翻啲 DNA 度， 係啊，好似你話齋，好似台長話齋，就係真係越細只咧，就越有嗰種生存價值。 係啊， 咁譬如細到細菌病毒，咁呢啲就千秋萬世啦。呢啲又真係千秋萬世，所以唔係即係唔好有一個錯覺，就係智慧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必然生存落去。 嗯、 反而係一啲自然界嘅客觀條件咧，先至可以令你話一路可以繁殖落去咯。 係啦， 咁呢個第一，頭先我哋講到就有邊啲可以存在咧？原來有一部分咧就係細嘅哺乳類動物。係，所以有啲人就話咧，如果恐龍仲存在嘅話咧，人類就冇運行， 嗯哼， 因為實體俾佢自由曬噶嘛， 嗯哼， 但係當然呢個唔能夠話我哋翻翻去時光隧道去揾翻一個客觀嘅就係、是，咦，即係恐龍如果繼續存在嘅話咧，就係、是、必然係咪哺乳類動物冇運行？咁我哋唔知嘅，但係我哋估計應該係啦， 嗯哼。 咁換言之，如果人類即係呢個人員嘅進化咧，首先個條件咧，先決條件咧就係恐龍唔喺度，恐龍喺度嘅話咧，我哋今日就唔會見到我哋喺度。就係做節目噶啦，咁呢個就係即係而家嗰個關鍵嗰個共識，即係生物學界嘅共識啦。 同埋呢個放落去嗰、那個即係東方裡面嚟講咧，因為恐龍嘅嗰個世界咧，都係卵身嘅生物嚟嘅，同、我哋人嘅嗰個胎身咧有唔同。咁佢最唔同嘅嗰個分別咧，如果你喺佛教佛學裡面嚟講咧，佢卵身嘅嗰種生物咧，佢基本上咧佢有色。即有意識，但係佢個情，你唔好以為個情係同我哋人情係一樣嘅。咁、而胎生嘅嗰啲咧，佢最重要咧就係執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人嘅嗰種意識同埋嗰種情感嘅記憶咧，就同呢啲卵生嘅嗰生物。而家你發覺咧，啲卵生生物咧都溝通得好容易㗎，同雞都可以。 咁佢咪同你係？ 佢一個係揾到嗰陣 language 㗎，有一種每一個動物咧，佢個色咧就。能夠建立到佢有智慧咧，就係、因為佢有叻。 大家可以自己揾自己嘅寵物去試下做呢樣嘢，得唔得啊？ 得。嗰套咧，即係動物嘅 language 咧，係就真係佢裡面呢個咧，直頭佢最跟咧係跟狗嘅嗰啲 訓練方法 language 嚟㗎嘛嚇。一個叫動物嘅嗰種基礎語言嚟嘅。 好啊。 咁但係有依種分別咯。 嗱，咁大家如果係聽神秘知嘢咧，有一樣嘢我要求大家啦。就冇公開同人講咧，就係曾經咧就係人同恐人見過恐龍。咁但係今晚嘅節目就係講呢樣嘢。咁點解唔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因為根據正統嘅物理學嘅進化論咧、演化論咧，人同恐龍係從來冇交疊過嘅。因為 即係冇個證據啊。 唔係因為喺嗰個演化嘅歷史入邊咧，恐龍喺6500萬年之前咧已經絕咗種噶啦。當其實未有人噶。連呢個人猿都冇嘅，猿人任何都冇嘅 ，OK， 所以就唔好公開講呢樣嘢。但係今日講呢個就係，咦？點解有一啲第二手嘅證據或者間接嘅證據，令到我哋好似覺得兩者係曾經有過接觸咧？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會唔會你可以即係好似個戲入邊咧，同只恐龍咧走去？即係點佢做嘢嚇 ，OK， 咁所以就講恐龍係冇幫手做過金字塔嘅，所以就唔好講，因為如果你咁講係會俾人笑你嘅 ，OK， 唔係喎，有好多人咧，即係而家唔會笑佢喎，佢嗰個話咩冇啊，我即刻去駁你啊，話有啊。侏羅紀公園呢部 戲係啦 ，OK， 好啊。 你就唔明白我哋所講嘅嗰個學科嘅嗰個問題啊，好玩就玩喺嗰度嚟嘅。 嗱，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在演進化的歷史入邊咧，呢兩樣嘢係冇交疊過。 冇交疊過 嚇，因為點解我哋考進化歷史就係我哋睇呢啲化石喺幾多？ 佢嘅歷史啊， 歷史 證明啊， 係歷史嚇。咁你揾唔到一即係喺6500萬年嘅人嘅骨或者腳印喺度啊？理論上係理論上 靈長類生物， 即係唔應該講理論上喺我哋現存嘅主流教科書 係未有證據。 是一定是咁講法， 確實到 係嚇。OK， 咁但係今晚咧，即係如果作為神秘知識，唔係科學新知咧，咁啊可以講少少另類嘅睇法俾大家。咁究竟係咩另類睇法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即刻話俾大家聽啊！